我聊聊他是多么的有钱，经不起似水流年。 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做着一份热爱的工作，生活原本就如此简单。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卢沟桥集美广场华丽绽放，餐饮半价，娱乐健身免单优惠，买家居建材8%现金返还，万足金限量免费送，详询83866202，83866202。 阿切，这里好冷啊！ 已为你打开空调。 北极生宝全新D50，幸福就是我说你懂，指导价6.79万至9.69万，详询北汽房山永昌 4S 店，89312268，89312268。 简谱钢琴班学琴真简单，一人一琴房，只需80元。好音乐959听众免费试学1小时。本月到厂家直营的阿波罗琴行购钢琴，享受9折优惠，更额外获赠红棉吉他一把。地址：地铁大学城北站，电话6372-1351。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12月24日，世界最长悬跨式玻璃索桥吊桥开放。吊桥位于河北平山洪崖谷景区内，长488米，桥面离地面最大高差218米，相当于66层楼高。近日，涿州市松林店镇组织各村主管安全的村干部和燃气安全员进行燃气安全培训，熟练掌握操作技能，不断提高安全意识。近日，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知识竞赛。该院要求全院医护人员强化党的理论，将19大精神真正落到实处。2018年度涿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关于灵活就业和市属破产企业人员，据于2018年1至3月、1月的4至10号及2月和3月的1至10号的工作日内缴纳，逾期未缴的医保，系统将自动封锁住院、门诊等相关待遇，敬请相互转告。涿州市职工医保中心，咨询电话03123628913。名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8摄氏度。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对接雄安，支持雄安，服务雄安，借势雄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因已将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 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 以后可以怎样？ 不去 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

时候，你并不是很快乐。不知道是我想的太多，还是你表现得太冷漠。那天走的时候，你没有回一次头。不知道是不是你怀有和我不一样的理由。啊哈，你对于我就像整个冬天的风。啊哈，吹得我心动，也吹得我心痛。啊哈，你对于我就像整个冬天的风。啊哈，吹得我心动，也吹得时候，你并不是很快乐。不知道是我想的太多，还是你表现得太冷漠。那天走的时候，你没有回一次头。不知道是不是你怀有和我不一样的意义。像整个冬天的风，啊哈，吹得我心动，也吹得我心痛。啊哈，你对于我就像整个冬天的风，啊哈，吹得我心动，也吹得我心痛。 我何必

相爱的日子我算过，我以为那是天长地久，想不到这样的你和我会漂流在两条不同的时间河流。分手的话你说的婉转温柔，怎么听总觉得不够。从此各自承受各自折磨，不枉一辈子的这条路来走。肩头，我并不想要这样的自由。现在以后，终于寂寞，看到别人谈情说爱，我尽量不回头。 不到这样的你和我，漂流在两条不同的时间河流。分手的话你说的婉转温柔，我怎么听总觉得不够。从此各自承受各自折磨，不枉一辈子的这条路来走。现在以后我终于寂寞，没有成